走，让我悄悄再等候，不想放手，难道是爱不可以为我留？像碎片片去接受，让爱渐渐沉淀，只觉有千道墙难越过，可知道情为你所？心小夜浓，留下你所有，此刻永。 人共最后，情尽甘。